好 ，Otta Channel 其實新聞嘅追後續報導嚟嘅，今次又係京都動畫社屋大火事件嘅跟進報導。 都應該係最後一次咯啩？ 應該係啦，暫時都唔會有咩新消息嘅，應該唔會有再獨立嘅新需要開一集。 即除非唔係，即除非見撲街真係判刑之類啦， 除非佢死咗。 我哋都係覺得都係一句大過 嘅啫。一句大過， 應該就睇佢會有咩新消息，即係而家佢可以查審問嗰時候咩新消息嘅啫。但係 大家等咗好耐嘅嘢，姗姗來遲啦嚇。 好啦，因為其實咧就最其實重點就係喺27日咧就出於京都警方就公布咗35名嘅罹難者名單，咁我而家逐個讀啦，順住佢，因為依個照住京都即係照住警方公布順住讀啦，就係、是、首先石田敦治、石田奈央美、岩崎菜美、大當乃里伊、大野盟、兼美結實。川口圣子、草野树咪呢、佐藤绫、佐藤云太、铃木沙奈、高桥八行、武地美穗、池田贞子、时胜有华、有叶定有华、西田麻衣子、藤田贵久、松浦香奈、松本康二郎、远田达就、宫地博士、明田裕子、川山池多蛇。森崎智保、道边沙也加25名，之前公布咗就包括咗羽田纯一、大川勇贵、笠间结花、木上益治、六本亚美、武本康宏、津田行为、西屋大志、横田贵佑、道边美希子，合共35人。 即系嗱，咁之前咧就先讲下重申一次呢、这个京都动画公司同埋透過佢嘅代理人，即係佢個請翻嚟個律師啦、啊、其實一路都講緊佢哋係唔想公布遇難者嘅名單嘅。咁但係而家所以佢點解當初先要公布10名？嗰10名其實係個家屬願意公布出嚟嘅人嚟嘅。咁但係呢個最後警方係點啊？佢係最終都係將所有人都個名單都係公布咗出嚟。咁就所以其實理論上你可以話嗰25個人係不顧家屬嘅反對嘅情況係公佈咗出嚟嘅。咁最終就先講啦做個名單上面嘅相關啦嚇。咁大家都知道咁最終大家之前都估過噶啦。咁池田精子的確係個係藥病度。即係我有少少就點解件事都拖咗咁耐啦嚇。咁有少少就係、是。大家都預咗噶啦，咁就話長隆可以遠控長隆。 即其實有幾個就都暗示啦，石田奈央美其實大家已經之前都估到有佢份噶啦。咁就最緊要前陣子就係、是、一曾經全國係冇事，但係由於冇話確認，所以大家都估緊就係、是、一路都其實懷疑緊佢有冇份。即係時間越拖長，大家覺得即係期望即係希望就 越低。咁最於廿一號宣布咗就 OK 啦。即係大家了咗，因為其實呢件事公佈一期咧，就亦都幾多分即係幾日本都幾有少少，唔多唔少嗰啲圖嘅，因為一直一媒體一直想知道所有名單，就不斷周圍挖料，就騷擾周圍，即係騷擾啲 家族 咁樣， 或者附近啲可能啲有關人士咁樣啦。 係啦，因為你講緊就係、是直接講句啦，要查。要查京都第一工作室啲名單有幾難啦、啊？啲嘢翻資料查到 名單就一定有， 一查死完名單一查就到，跟住逐個揾，咁一定騷擾到啲唔關事嘅人咋。咁 而且你屋企死咗人，其實好難掩飾嘅。如果你有心去挖的話， 而啲媒體咧就咁嘅講就係、是、你越嚟挖啲媒體咪直情去警方警方，喂你要好公布名單喎、啊，直情即係警方私隔咁，警方諗過就係、是。OK 啦， 以最後以公眾知情權為理由去俾翻，我覺得又呢個係事實嚟。 係嗱， 一來啦，二來我即係我幾贊同阿傑特個講法嘅。嗱，跟東永入邊啊， 但你先講 最尾嗰度話，即係佢話記得，即係嗰900幾人， 佢唔知900幾人 嘅， 好多人，即係佢個名嗰個意嗰、那個 意義。嗱，首先我冇講咁，冇用啲咁煽情嘅講法啦。我首先我講即係喺講依單嘢，即係喺講依論爭之前，我講咗講咗論爭先。依我嘅意見，陣間先再講就係、是、其實論爭主要就係私隱權。反對公佈嘅主要就係類似京都動畫嘅立場就係、是、 他希望保障受害者的私隐，不想他作第二次伤害，不想他記，不用记者媒体去骚扰他。 其实我主要想说就是，即是你抹杀了他的公职。 这个不是，这个就是，我再讲，这个就主要是日本和就是他很多人就反对，就是说知道新闻经常老作，即是媒体经常老作啊，假新闻这样。就埋有個講法就係、是，喂，只有新聞你自己啊，咪啲哦，你啲衰你衰嘢咧，就啲人咧就咩犯人 A 犯人 B， 呢啲人受害者就全公開曬名，喂，咁唔公平喎、 啊。咁、 呢個係其一嗱，呢、這個其一講法。 呢、這個講法我覺得係唔太合理，因為好簡單，因為好簡單，因為第一受害人佢有時都會公佈嘅呢個其一，第二就係受害者並不是一個負面的， 同埋一樣嘢就係佢話唔公開犯人嘅名唔公佈，咁好簡單。犯人個名話點解？我話你知道新聞衰格嘢，犯人個名唔公佈。喂，受害者公佈，首先嗱，依、這個受害者公佈唔公平。嗱，依個陣間我再講啊。依、這個就其中一個就係、是、你媒體哦，你啲媒體啲衰格嘢啲又唔公佈，跟住咧你發我你嗰受害者公佈，佢傷害得啊？即係依個係其係即係反對嘅嘢話，反對啲媒體要求公佈嘅一個理據。實際上喺日本嚟講，其實抱住依個講法又唔少嘅，就認為就係咩？應該保障受害，應該受害者家屬嘅私隱，唔好俾有二次創傷。依、這個係日本嗱，我唔先唔好理依個講法啱定唔啱。第一個主日本反對公佈受害者名單嘅一個主要理據，而支持理據好簡單，純粹就係知情權。因為依件事，因為佢依件事太事件太重大，公眾有必要知道依件事嘅整個情況，所以有必要公佈。呢、这個就主要其實呢個爭論就係呢兩樣嘢啫。 仲有就如果係公眾以外的，特別是我哋啦，即係邊個過咗身係真係會有影響的？即係好簡單唔計已經，因為已經完成咗啦。你往後你佢哋跟開嗰啲作品，全部要揾人接手。咁即係咁，我要咁我會想知。即係我鬥當，我就當你完全唔關心個人本身，即係咁你都會關心咁佢佢因為佢已經如果佢已經唔喺度嘅，咁即係代表住佢嘅作品要點講要揾人接啦，要食啦。咁你其實你諗下類似嘅狀況，雖然呢個類比唔算好嘅話，咁你藝人過身，咁你都大家都會想知嘅。即係唔會匿名地咁樣去嗰陣咁樣， 因為佢 嚇咁樣會同個利益有關，因為有部分啦嚇，我知道有部分其實佢點講啊？如果你係一個公眾人物，咁就公眾嘅就會係一個持份者，公眾佢本身就是一個，雖然你可以話好細嗰個持份者部分，就係佢過身係會影響到我的。會有咁嘅情況出現，所以佢哋係呢個就公眾關個公眾先認罪，佢即佢哋有權知道佢哋到底過身嘅係啲咩人，即係呢個係公眾知情權嘅理由啦嚇、啊，即係點解啊？點解我瓜柴冇人需要，冇人必須要知，除我識我嘅人之外咧，即係話我不是公眾人物，我冇公眾對我過唔過身係冇知情，係冇嘅公眾知情權存在嘅。就係講緊呢樣嘢，但係喺嗰身喺呢集入邊咧，係有幾尤其係有幾個，我哋可佢係算係一個公眾人物嚟嘅，咁所以就會有人會覺得公眾會有個知情權，呢個係其一點。 嗱，咁即係大致上就一般喺網絡上主要正反兩方面嘅個討論用 詞啦。我都簡單啫嘛， 唔止網絡啦，其實媒體本身都係有兩方向嘅。你見其實即係公布咗全員名單，即係廿七號咧，唔係所有媒體都有跟警察個公告去出名單嘅。 係其實 有部分媒體係自縮咗咧，因為。而家已知起碼有二十個死難者嘅家屬係即係拒絕公佈噶嘛，咁嗰有啲媒體係將呢啲名咧係隱咗佢冇講嘅，其實 係關嗱咁一樣就係另一方嗱，隱咗佢咧 OK 得，即係你作為一個媒體，你有權去做一個處理就係、是，但係作為警方係有義務要公佈，即係嗱呢個就以下就我自己嘅睇法啦。首先純粹冇血冇淚講法就係、是、首先呢件事。不是單純的一宗罪案，而一件日本史上單死亡上最多的犯罪。當一件案件大到可以列入中學生教科書會教導的程度的話， 一群眾的知情權是凌駕於受害者的感受，即係受害者家族喺呢方面係你嘅感受係唔係超人超你唔夠你唔我可能超凌駕於所謂叫做咩知情權？ 嗱，我個睇法又唔同喎，真係即係其實所謂知情權，我其實我知道死咗幾多人咪夠咯。我點解要需要知道死咗邊個人啫？ 用呢個 呢個就啱啱我所 呢 個就啱啱我講嘅樣嘢啦，因為有部分其實唔係全部， 我知有部分，我知有部分，即係最主要即係真嘅，一路一路 keep 住剩低嗰扎名單，即係最初公布咗嗰十件到嗰十件五件咁上下啦，即係嗰啲就算啦，即係後邊一路 keep 咗好耐都冇公告嗰扎。除了某一兩個名字是大家真的一直 keep 住問之外，有多少人你都認識 的？不是，這個不是認識不認識問題，就是我 有幾多重要的人，我你看到裡面的名單直頭有些人連 title 都沒有的，即你不知道他做什麼位置，直頭真的是年輕人。 但我用一個講 就是，為什麼我有需要知道他是誰呢？ 嗱，我因為我是有逐個逐個去找過的，先講認得的，我即是一望我就已經認得的，其實都是十個八個啫， 就是咯。 然後我找完之後冇 title 的，即係你從來冇見過喺冇任何 Lola 入邊見過佢哋嘅，係有五六個左右。我相信可能係 新仔啊， 唔係新仔，直情係文職。 文職 一來啦，你二來見你二來你見有啲廿一二歲嘅啫，真係新人嚟嘅大佬，啱啱畢業出嚟。 但係先講嗰度係佔三五個入邊嘅幾個嘅啫，大部分其實你最少都揾到佢係作畫嚟嘅。我見到最多就是動畫上色， 而我依唔留意唔留意工作人員嘅都十零個嘅，其實算係幾好得多噶啦。嗱，首先我咁講就係、是，如果你話冇人名就唔識咁樣，點解講到原爆基本有咁多個名啊？佢檢即係可能就係你可以你嗰陣就係呢名係呢條記錄嚟，你唔能夠話純粹就咩檢我收埋咗個倉收埋咗個記個資料庫裏面，冇、人知道呢、這個唔得嘅。 呢、這個都係嘅啫。啱啱我就正想講，其實咧，如果你去揾啲有紀念碑嘅事件啦，其實佢係刻住曬每一個人個人名落去。 係啊， 你有冇見過有啲佢會寫住有冇會寫住？因為家屬私隱，所以呢扎人冇講到佢。即係你我唔係好 sure 啊。嗱，你七十六年你七十二烈士咧，佢真係上面真係寫住七十二嘅。 係啊，嗱，好簡單就係講到原爆基本，嗰因為原爆而死同埋，所以因以後佢後遺症死嘅名單全部喺曬度，長期都係。跟住去到依、這個，即係我而去到我直情用依個級數嘅，跟住納粹紀念館係就我寫包單以色列係有成日所有因為納粹而死嘅以色列嘅猶太人名單， 只有揾唔到。 冇 佢知道而唔公開，因為佢算係歷史的一部分。呢、這個就傑特嘅睇法。 呢、這個就係我認為就係咩？而家呢件事係歷史一部分。 呢件事有冇嚴重到呢個地步可以相確？ 真係 我覺得有。 好老實講㗎， 我覺得就問啲。 嗱，唔好講嗱，1938年嘅津山事件冇得講，因為嗰時候啲人個名字就咩阿貓啊、阿狗啊、阿七阿姐嗰啲，同埋嗰啲好鄉下，同埋最緊要嗰件事係政府喺戰前揞咗落嚟嘅。得嗰陣時你啲人名你記錄唔齊。可以理解嗰時戰前大佬打緊仗嘅1938年，但係戰後嘅去有關就係你有關就即係有關就係地下鐵事件嗰三個死亡名單係絕對有齊資料嘅，甚至傷受甚至因為受傷影響名單都揾得到資料嘅，因為呢啲就係咩你呢件歷史嘅。你 所以唯一一樣情況就係你行去望，即係現在就算現在冇，日後我相信會有啊。我日後佢立碑的時候。你哋嘅名字，個35人嘅名字都 係 寫。 主要講就係佢而家，因為經亞嚟嘅社長講話想立碑啊嘛。咁你立碑你都要記錄個名噶，唔通成日寫？因為家族原因，所以有啲人冇名啊。你唔係佢淨寫35人。 我覺得佢可能會想咁樣做。 神經病嘅，不如冇立碑。你既然唔係，既然冇有二度次傷害，就冇立碑。你立得碑，既然懷念，你就一定會有二次傷害。依樣嘢係依樣嘢矛盾嘅。 其實老實講，你公布佢嘅名字到底係咪一個傷害咧？ 係兩睇嘅， 係兩睇嚟。 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不公布的話你的媒體一定會繼續挖，媒體一定挖到的，你今日仲麻煩，你知唔知？ 雖然你可以有少少點講賭博合法化嗰種判斷嘅，真係你雜雜唔公布咗佢咧，反而對佢家屬傷害仲少。 係啊， 如果唔係咧，啲人佢哋繼續走去挖。最慘係乜咧？如果呢件事純粹一件 A C 之界嘅事咧，可能冇乜嘢，但係佢一旦提升到呢個地步咧。啲媒體係會繼續去話， 美國總統、Apple CEO、就算係名人都出咗呢聲。呢件事去到呢個程度嘅話，你唔好同我講咩私隱啦。全世界關注歷史大蛇嘅，一去到即係去到呢個級數嘅話咧， 你唔能夠同話咩？你唔同嗰啲咩嘢社內不祥事件啊，咩非禮啊嗰啲，依好小兒科㗎咋，兩 level 唔同次元㗎啦已經。 唔係，但係阿茅湯圓嗰單都好似冇公布， 有公布重本沙林毒氣事件同埋地下沙林毒氣有公布，只不過我哋唔，只不過一般嚟講入 Wiki 查唔到啫。 你要查 唔到，查唔到真係都係真㗎。 Wiki 理論 上唔係。真的去到呢个地步，学你话斋，去到呢个地步嘅资料，如果有公布，尤其是日本仔嘅 wiki， 日文嘅 wiki 嗰个细节程度， 系一定查唔到， 应该会有 查咗佢嘅。 系 宫崎勤都有提，宫崎勤嗰单啲死者都有提，沙林冇提。咁我相信，我偏向相信沙林呢单应该系冇提。 沙林系可以去查察查到， 查到嘅， 唔系去到查察查唔查到可以。 只系佢冇写喺 wiki 上面啫。 wiki 好奇怪嘅 ，wiki 有啲嘢咧就是、当事人如果冇人出声嘅话咧，佢就唔查得。一有人出声，佢就只要自缩嘅。日本 wiki 系自缩王国嚟噶。我有時只 係就係講緊縮唔縮呢樣嘢咯，咪就係。 因為嗰陣我有時查喺呢嗰期呢啲離奇命案咧，其實周圍網上周圍嘅資料就 wiki 冇。Wiki 好奇怪嘅地方，冇所以唔用 Wiki， 唔係我用 Wiki 做一個標準嘅。日本 Wiki 有一個好奇怪嘅自足機構嚟嘅。 唔係呢 Wiki 就係媒體嘅一種。 我話 Wiki 記唔記錄，即係所以我咪話咯，你要公務，但係 Wiki 記唔記錄係一件事。即係日本 Wiki 依家要記錄三五十 人。需要攞 Wiki 作為一個 標準嚟。 標準咯， 唔係 Wiki 唔係標準嚟。 即係總之佢係有公布，所以先可以畫到佢。 你入即係關就係政府有公布，你媒體報唔報道係你嘅問題。 我講嘅查察並不是你去政府機關去咩，你係揾去可能去圖書館啊之類嘅地方去揾資料，佢先有翻當時公布嘅。 即係而家警方咧就公布，如果冇人報嘅話，警方佢公布咗警方正式資料，跟住印喺啲政府公布度咯。 即係可能呢件事過咗幾十年，可能二三十年之後，你都只能喺圖書館揾翻佢哋嘅名嘅咋，唔一定會寫喺當未來嘅 wiki 上面嘅。即係因為有時係咪點講啊？因為啲嘢通常係有心人先會做嘅，啲一般係唔會寫得咁，尤其是個情況就係當個數目多到一定地步的話咧，佢就唔會寫上去噶啦。即係呢個亦都關於個資料嘅重要性問題，即使等於你元爆紀念館啦，我就講元爆入邊佢入邊揾到個人全部有公佈出嚟噶嘛，但係你唔會喺 wiki 上面寫住嘅。 點寫啊？咁幾十萬人。 用這個例子，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這樣，因為三十幾個人然後列坐在 wiki 裡面並不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資料。以我所知，我不知道日本的情況，有 wiki 人是會剷的，是會剷這些資料，因為沒有特殊價值。即他通常會鼓勵你只是留下一些有名人，然後就剩下的隱去，但是隱去原因並不是私隱或者是當事人反對，是什麼純粹是因為它不夠足夠大的價值，是這麼簡單的。 嗯，那另一種就是剛才我開始跟小姐講的話，就是因為資料新聞就訪問資料新聞訪問了石田，其中死者石田敦志父親石田智士，他就說我希望人記得我兒子石田敦志的名字，而不是說一個叫什麼那25個其中一個， 而不是呢個驚動縱火案的死者之一。 呢、這個講法，雖然你就係我首先唔好理之後新聞有冇咩煽情啊，諸如此類。但係呢個講法其實有佢意在，因為有關就係如果你唔提嗰個人咧，大家就記得哦， 嗰三個之一咯， 嗰三個之一咯嘛。即係唔係？對唔住啊，係冇人，你冇人會記得邊個石田敦子，因為你太無名啊。第一就覺得哦，前田精子啊嘛，冇咩康宏啊嘛。跟住上億字啊咁樣，石田來一未？好啦，跟住其他嗰、那個唔知喎、啊，跟你變咗就咩？你死變得好冇價值。即係我即係佢父親嗰啲問題，我希望我就依次公佈就係咩？大家記得依世人就我依個咁嘅人。 唔係啦，個問題係真係個家屬嘅選擇。 係咯，要家屬選擇咯。即係我依個係其實係家屬選擇，我有權選擇。 唔係咁，既然有家屬有權選擇公佈，當然就會有家屬有權選擇唔公佈噶啦。即系你都话系选择， 我想 OK 嘅，但系即系我呢个系一个讲法嚟嘅。我咧呢个系我会觉得呢个讲法系有佢呢个道理。当然你有权，觉得有权就系觉得我唔希望因为为访问我而受伤害 ，OK 得嘅。 但系呢件事咧有啲吊诡嘅地方，其实同器官捐赠好相似嘅，因为你冇办法问个死者嘅意见。尤其是器官捐赠，你就仲可以睇住张卡，虽然大家知系家族意愿优先啦吓。你都可以望住張卡，然後知道到底佢當事人肯唔肯捐器官。 但系呢度入边咧，我谂大家唔会签一张卡，就系如果我意外的身亡的时候，我要唔要将我个名字公布出去？即系一定会出现咁嘅状况，即系要咁嘅情况下，所以就其实冇人可以得知过身嘅人到底想定唔想去俾人去俾人睇到嘅。而呢件事入边咧最吊诡嘅地方咧，就系、是、咧一般嚟讲咧。唔讲呢一个场合啊，一般嘅场合啊，创作者通常都系想自己嘅名字可以留册嘅，即系呢个系嗱，你先讲，我知一定会你可以揾到好多嘅反例俾我，但我只能讲普遍嚟讲，佢哋都会想自己，即系有啲人死留名嘅感觉，人死留名，夫死留皮啫嘛，即系佢可即系最少俾个人知道我嘅作品传颂于世。咁最少我個名字留低咗喺度，雖然佢自己嘅作品，佢自己參與作品都會個作品本身都有留個名嘅，所以到底當事人點樣諗咧？甚至家屬都不能簽預，係咪家屬嘅意願就一定要 over 咗一個唔知嘅本人意願咧？其實呢樣係有得斟酌下嘅，咁。當然啦，除非所以我覺得家屬最大嘅点啊？论据就系我唔想我俾人当事人骚扰，即系我作，因为佢嗰时就系佢就唔再系受害者的家属，佢系受害的人，因为佢俾传媒骚扰或者传其他人骚扰，或者你有个名字公布咗之后，会有其他人睇住个名字而去骚扰你，呢个我可以接受到。咁但系我相信佢哋嘅家属应该冇呢一个部分存在的。咁啦，我唔肯定啦，即系会唔会有大耳窿望住？哦，呢条友仔之前争我109,700，而家你食下保险金啦，我过嚟追你，我走嚟揾你家属追晒。我断估嗰35个人应该没有这样的例子啩，即系我断估啊，就先讲。但系我觉得，即系除非系呢一种，我就觉得我觉得系非常可以做，因为佢已经不是当事人的家属，佢系当事人。作為當事人的家屬，你是沒有辦法完全地代替本人去出聲的。 這個就是不過公佈了，其實當事人公佈了曹威龍之後其實都是 OK 啦，因為公佈了最大好處就是等件事快結束，因為你越不公佈，即是剛才我說的，就是你越不公佈，人越要查越好奇，就越傷害法， 不一定是好奇，都是我擔心，不 是直接說句就是有一次喪禮咯，都是辦了喪禮，自然就有一段落，現在就公佈了一件事，件事告一段落，咁一出做就应该早早了结佢。 作为一个唔算好有持份的持份者，我系咪一定要等到上帝一号出续集，我先可以知道迟啲星星过咗身？系咪要去到咁嘅地步？即系唔系啊嘛？即系其实老实讲啊，佢哋最终嗰啲人，因为大部分咧，佢哋系你35个入边，应该有29个到左右嘅人。你是一 wiki 你就可以即刻找到他的名字，他做過什麼，他如果是過身，你最終連時間是會告訴你10年之後，你不要說10年了，兩三年就足夠了， 你最終都是會知道他過身的。 但是你是不是要搞到這樣的被捕先，搞到就是我用一個比較善意的方法，就是他死不是什麼見不得光的事的，你沒必要隱藏他死，就是你搞到他就什麼，佢死系好唔，佢死系死得好。 杀人放火啊！ 系啊，佢做咗咩做啊？我净系讲嘅就系点解个点解疑凶个名可以流传后世？你死者就要咩样样唔俾人知啊？ 有时点解？ 呢个几善人讲法，我唔好中意，但系咁样嘅。 即系疑凶个名，点解有时用化名？第一就系保护佢犯案以外的人权，因为犯案者不等于佢冇咗人权，就系讲紧因为犯案嘅罪犯的姓名系个贬系个。壞事啦，個貶視嚟嘅。你俾人知道的話，對佢嚟講係一個傷害，但係一個受害者的名稱，我又唔覺得有咩 嗱。 唔係，都係嗰句啦。受害者名稱公布最大嘅傷害，就當然唔係已經死咗嘅人啦。咁但係家屬咧，頭先你都提過啦，家屬都會受影響噶嘛。 係只有咁嘅狀況。 你公布咗之後，唔係就係講緊呢個狀況咯。 咁到底？到底佢有咩情況？唔係話啱啱我講嘅係， 唔係乜嘢情況啊？ 個問題是通常啲家屬唔想公布嘅原因就係因為會被騷擾或者之類此類，因為公布咗你知道你係你嘅人㗎嘛，有名有姓， 唔公布都會知道係你嘅人㗎，啲人都騷擾到你㗎，唔代表就係唔公布啊！我用喂你講真嘅嗰句就係京都動畫第一工作室嘅工作人員要查你有咩幾難啫？就係講你翻資料係啲公開資料嚟㗎，你翻啲員工資料查到，同埋頭先 冇嘅，即係 俾人，你俾人咁樣撩出嚟同咁樣公布，對家屬個影響係兩回事嚟㗎。 我覺得公布咗係好多㗎，你咁唔俾撩佢做乜就係佢周圍問你屋企人，之後周圍問，因為睇啲嘢，反而咁公布咗 ，OK， 全部知道曬啦，冇嘢撩啦。你翻嚟做，你翻嚟走去查你，你屋企咪死咗人啦？ 唔係純粹係講緊傳媒走去撩嘢噶嘛？ 唔係依樣嘢唔構成就係、是，我一回到就係、是、知情權。你唔能夠因為傳媒去走去傷害傷害人就 不知情權，就係講緊唔純粹係傳媒個騷擾啊！你仲有好多即係親戚朋友之如此類， 而家 嗰個問題，即係你講緊死咗個家屬 ，OK 最親嘅，咁但係仲有啲再疏啲嘅親朋。真係可能唔想俾人知道，或者唔想咁快俾人知道。你哋頭先講好多所謂紀念碑城嗰啲，係好多蓋咗棺定咗論，過咗好耐嘅事。嗰、 啊 那個影響，記住嗰、那個對家屬嘅影響就會細咗好多。 有關呢一點，警方喺公佈的時候，亦都同時有講到點解會係呢個時間點，因為35個人嘅葬禮全部已經完成曬， 係 全部落曬葬。 但係起碼而家已知嘅，起碼仲有 around 20名死難者嘅家屬係反對公佈呢樣嘢。咁即係佢哋當然佢哋會有理由先反對啦，大佬。咁都要尊重佢哋嘅意願噶嘛。因為佢哋的親屬死咗啊，唔係你嘅親屬死咗，唔係其他人嘅親屬死咗啊。這個都要尊重的，我覺得是。 你我都話，我頭先我想講就係，當件事去到世界級的情況之下，家屬的意願不值得尊重，可以咁講。你唔係冇可能，因為你家要嗰人，應該就係一個嗱，因為你我話呢十個人，你二十個人，為咗你哋自己，為咗你自己的感受，將一件歷史抹埋咗， 時間嘅問題 啫。我覺得你斟酌下用詞喎。 我覺得好直接嘅就係、是，真係啊，去到當件事誇張到就係咩？喂，全世界嘅名人都支持你。 嗰樣嘢係， 當全世界籌錢嘅時候，為咗程度啊， 係真係要衝住，即係要喺呢個時間，即係仲係覺得傷痛嘅時間，要去做呢樣嘢咧？ 係啊，我唔係我用一好直接時間， 真係嗰句， 即係個時間上可唔可以 你去到真係蓋棺咗 ？OK， 即係判埋啦，再之後啦，再公布其實。可能對家屬的影響已經好細，但係呢個 moment 我絕對覺得係未過。 咁樣講啊，即係你唔公布，唔代表啲嘢會消失咗噶嘛。 啊， 最重要樣嘢，我啲嘢仲係揸喺手上，我唔放出嚟啫嘛。我唔會燒咗佢，我唔會 delete 咗啲嘢，等大家唔知道噶嘛。 你而家唔公布，等幾時公布？ 即係 起碼上咗法律程序先咯。我睇法係 日本法庭開庭10年，中間就要等23年。 所以 唔係教都係咁情況啦。 所以我會 冇嘅，幫我用真係好快知要曬啊！嗰時 我點呢個係存在一塊不過我要講嘅就係、是，所以點解我會用持份者，並不是只有家屬是持份者，明 白？但佢哋係最大持份者。 但係細嘅持份者嘅人數足夠多嘅時候，你就要考慮另一邊。 仲要講緊佢哋其實係唔係公眾人物，係可以商榷嘅。 即係咁嘅情況會出現嘅情況咧、就是，就係點解會一係公布曬，一係你唔可以話哦呢、這個夠有名，我又公布佢呢、這個冇呢、這個呢、這個冇乜人識嘅。咁 啊，依家就出現咗問題就係點嗰十個人哦，即係話前田精子、武半康宏、木上益治，因為佢有名，所以佢公布。佢有知，跟住嗰啲冇名嘅就唔使要公布。 唔係重點係咁冇咁有名，即係有啲作監其實都有都其實你都會認得到嘅，啲名嘅會啲望住嘅人名你會認得到。咁佢哋點啊？即係會覺得即係咁，你到底條線畫去邊咧？哦，作監打上就咩？咁可能有個作畫好有個原畫好出名咁點算咧？ 即係唔係？即係關就係你有名嘅，你冇隱私權。你冇名嘅有隱私權， 未到有同冇相對嘅啫。 係啊， 因為 即係你哋頭先我講緊公眾人物嘅問題啫嘛。咁公眾人物係冇隱私權嘅喎，你係公眾人物。 咁嗱，好簡單，有對公眾人物，咁呢件事已經成為咗公共事件，甚至一個歷史事件。 咁就冇隱私權 嘅。即係我覺得係 你，所以你加入咁佢， 我點解為要斟酌用詞咧？講緊佢唔係冇隱私權，而係佢嘅隱私權會相對比較弱，因為佢對有個對立，即係有啲嘢會平，你要平衡翻哦。一件好重要、好多人應該要知嘅嘢，相對當事人嘅私隱就可能係唔重要咯。 咁、okay, 我 咁啊，調翻轉咁啊，平衡啲，可能話、其實件事都算重要嘅，但係佢本人個隱私可能都要考慮一下，咁可能會話唔係係部分公佈，或者係考慮條件，或者係遲啲先公佈，或者係成。其實首先要咁樣，今次警方其實因為警方好早就知道曬成個所有 list 噶啦。因为好近，大家就咪核对身份，你 知核对 一定知嘅呢、這个，即系我咁即系揾资料， 揾两三日知噶啦。 所以佢哋选佢嘅选择嘅平衡点就系喺呢个全部人葬礼完成咗之后去选择公布。我觉得佢已经系揾咗个公众知情权同个人私隐之间嘅平衡。你唔可以因为话我又有一个私隐存在，咁啊绝对地咩？嗱，我讲我攞个唔系好相关但系好熟悉嘅例子。你是不是说因为这个我的生活不能受影响，所以这个集会的自由就绝对地被剥夺呢？这两个，这个我想大家应该近期应该考虑过这样东西了。那是不是你有集会自由就哪里都可以给你集会？不是的嘛。那是不是你我有 回转咯， 我的生活不想被人改，我的生活又有自由不想被人改变，所以你不可以集会，又不是的嘛。那都是最终都是那个平衡。 其实这件事是按 case 而定的。 所以这一次的事件里面，他选择过所有人葬礼完成之后去公布，我觉得已经是拿了中间的平衡点了。咁到底你覺得呢個平衡點係咪應該拎高啲或者拎低啲咧？我覺得 每個人都唔同嘅， 呢個就 每件應該每個案件都 呢個係技術性嘅問題嚟嘅，就並不是一個對錯的。 唔係實有人會贊成，有人會反對。 咁頭先我收，咁我收翻頭先個講法啦，我講法太好。 所以點解話要你？ 唔係咁，即係我真係唔使講得咁，唔使講得咁咁絕嘅，我又咁講嘅。 我太又話呢個講法太好。 即係我覺得係真係係需要知道嘅，但係話即係係咪真係要直立即？ 唔會立即 要急到即係 非常急㗎啦，即成個月啦，寫成個月啦。 咁超過一個月，呢個係可以。 你明白呢個全世界仲有段萬甚至十萬計嘅人對個名單心急如焚嘅。到底我關心的人仲在唔在生咧？因為老實講，啱啱之前都講過好多幾次啦。如果佢中咗傷咧，我哋依然係唔會出現，唔會喺我哋嘅視線入邊活躍緊噶。你依然唔會見到佢噶。即是你是要段萬人在度十五十六幾耐呢？即係佢而家就我，所以佢而家呢個時間點，我覺得已經算係攞咗個平衡，攞咗個平衡。咁到底係咪要邊個再耐少少咧？可以傾下。 再另一單， 我話呢樣，但係係咪往後永遠都咧？即係要拉到幾後咧？我覺得係呢個唔應該係耐到太過分的程度，因為呢個世界真的有段萬計的人是擔心緊佢哋嘅，到底佢哋 你要直接話，因為我講嘅就係你要回應數以十萬計關全球啊，係全球關心佢哋嘅人，等佢知道就係你俾個又因為你俾個交流，等我哋就係邊個走咗，邊個仲喺度，你俾個知一個支持啊。而唔係等我哋擔心嗰陣，喂前政治仲喺咪做啊？跟住邊個唔喺做咩做？即係你大家一路擔心攞亂就係、是，即係煩緊啊！就係、是、你根本俾嗰個人，不論家屬或者可能就係、是、家屬有家屬呢件事就係等所有頂所有擔心咗，心裏面有個葬禮下咗啊！大家就真係傷心完就 OK 得啦，我接受咗呢件事實，而唔係話一路擔心緊就係嗰三十五人有邊個仲喺度，邊個仲唔喺度？等我哋攞亂都煩緊。 即係冇錯，係佢哋家最成件事最受傷嘅，除咗本人之外，就肯定係佢哋嘅家屬。但係相對佢三十五人嘅家屬，我諗幾十個人啦，應該嚇。我諗最多都係過百人啦。相對佢哋嘅係佢哋嘅傷害係大，但佢人數相對少。咁成個社會要攞平衡的時候，就要考慮 係 咪 十萬計 嗰十幾萬人又係咪要點要點處理咧？是不是是不是他们的感受就可以由得他死？所以为什么你刚刚说家属的意愿是不值得？我知道你已经收回了，但是我为什么我要即刻走出来按回住，就是 他们、啊、不是， 就 是我反转讲 好值得要 尊重。我反转讲怎么讲啊，家属的意愿要尊重，但是亦都要尊重其他人。 所以当他们两个人， 他们是否还在生活、 所以他们两种人嘅意願有相衝突嘅時候，所以咁你唯一辦法就係攞個平衡咯，各打五十八萬。呢個世界 一定是咁嘅，你冇辦法噶，唔可能淨係滿足一群人噶嘛。即係尤其所以我想，所以點解啱啱用持份者呢三粒字？因為大家都係持份者，家屬個持份者當然係大份啦，但係 數量， 但係唔可以忽視其他， 但係你唔可以忽視數目嘅問題。 個資源權噶嘛， 所以我咧我一個個人觀點，話呢啲呢頭鬼一定大曬，呢個係我個人嘅觀點睇法。 頭先 而家仲係 case by case 嘅，係呢一個 case 之下，即係其他 case 會唔會係咁樣咧？未必噶。 嗱係啊，好啦，咁講下，就我就首先呢單嘢暫時就 OK 啦。跟住我講下就係、是。好啦，開曬名全世界，亦都肯，我覺得係會名流名流 先得。你中意可以唔係唔中意可以啦，你真係可以去好實在地去考慮到底有幾大影響啦。 唔係，你講一先就係青葉真司疑犯、疑犯啦，容疑者啦。咁咧就俾人挖到佢真係有投稿驚訝嚟嘅小説大獎嘅，好似話收出嚟。好啦，一講呢單嘢就有古講咯，因為最初開始就話呢本動畫社長就話冇投稿，但係。俾人挖到郵稿，咁咧就究竟京都動畫會抄佢小説咧？ 即係最慘重要 啊！呢個就有古講啦。 即係最慘重要係本名投稿啊嘛，一睇出嚟話係，即係我先冇乜名冇姓啦。 應該係咁講啦，佢係揾到個同佢同名的，嗱冇年齡噶，係有個同佢同名的，因為唔係開脱啦，唔係成啊，不過就係你知如果而家係法庭嘅話咧，同名同姓咧係不足以嚟成為證據嘅，甚至。DNA 都唔係，唔係 DNA 都唔係絕對。 不過問題就係青葉真司個名太普通啦，係， 所以係 但係阿社長當日亦都講得太斬釘截鐵啦，我聽都未聽過，以為好似 唔係依位嘅。相比頭先我講加咗啲私隱私權咧，依位其實幾賴嘢嘅，因為講咁斬釘截鐵。 因為個情況就係佢有投稿，但並初次入圍都冇。所以因為咁樣而冇記錄在案咧，又並不出奇喎。 社咪正常啦，社長又點會知咁雞毛蒜皮？ 唔係知啊，直情係冇記錄啊。你最少第一次投稿你初入咗初選嘅，就我相信佢會有記錄。但係初選都唔入嘅，會唔會有記錄咧？你問下集英社不如。 邊有可能記錄啊？依啲咁嘅嘢，唔係有記錄，問題一般人唔會理 嘅。可以話係打完場啦，咁最少為社長當初嘅説法。 社長邊知啊？依嘢 打翻個完場就唔係佢唔知啊，事情係就算佢想揾都未必會揾得翻，因為佢 咁多 係啦。 依樣頭嗰樣嘢數以千計， 但係你覆水難收，你講咗做咩？ 唔係先，其實喺依個 係責任 嘅。唔係見到呢件事嚟講係賴嘢個私隱私權呢單嘢，因為私隱私權依個可能講完算，因為我陣依有因為講就係依純粹就咩？一個價值觀爭論，即係我講嘅或者係梅日嘅爭一個價值觀爭論。但係好咯，你講你一物你認為你講大話咧就大鑊啦。而家就因為一查就咩？因為有依作家有唔知邊個作家係幾有名作家就話啦，佢曾經講嘅事就係、是。投稿俾出版社，出版社訂咗篇稿，由出版社偷咗條橋。 喂，常有啦呢啲， 常有 啲 嘢，經常聽啦，應該。 好啦，就而家就話青葉疑犯，佢就話經常偷咗條橋嘛，偷咗小説嘛，一去到呢個地方就哦呵。 咁就老實講，我呢件事咧，我就傾向相信係。他自己想多了。 不是，即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所谓创作者，即尤其那些无名只是走去投稿得不到那些。 不要说投稿啦，出了来的成品你都会吃一个鬼 子。即去都是那些东西，说真 的。应该是如果偷桥，如果要讲的话，现在的话呢，咁咧，小説家網站咧，差唔多九成嘅投稿都係偷橋嘅，偷到咧二世嘅轉身嘅，差唔多差唔多嘅，仲有打飛機嘅。 即已經係講緊，就算因為跑出嚟嘅作品咧， 都係衰樣啊， 係會有個過濾啊，太同質性嘅嘢，佢哋會通常係啲異質嘅作品先會跑出嚟。就當然啊，即所謂點解即但係相對個佢個比例啊，跑咗出嚟嘅作品嘅比例已經係比較少啊。但係你而家睇下啲小説， 唔係你睇冇啦，你睇下今季嗰套今季嗰套小説家四天王，套套差唔多嘅。 所以尤其是有時點講啊？啲要出見街見到某件嘢，然後見條橋，我以前咪諗過嘅。即係呢種例子，我諗就算唔係創作者，都可能會撞過一兩次嘅。即係如果因為咁樣就去斷定咗咧，我諗目前佢個所謂抄襲嫌疑 就依然是略為點講呢個指控啦，依然是係唔夠力嘅， 係唔夠力，但係起碼唔係鳩噏。 同埋要搞到京东食惊讶嚟食，好尴尬咯。佢嗰次有段咗咁样咬牙实齿讲咁硬，点知俾人翻咗？喂，佢有投稿嘅，啊咁真系好面，就冇乜事嘅，其实咬但系好面懵咁解咯，面都即系面都即系面都黄。 我开始怀疑，其实死即系死者名单里边系咪起码有一个系 P R 嚟嘅？摆到明系冇 P R 傍住阿社长，搞到佢讲错嘢喎。而家 你 P R 写咗嗰条嘢写咗， 唔系我觉得我不系，所以我觉得比较大嘅可能就系啱啱我讲嗰种，佢哋真系冇记录， 冇记录啊！即系有时收错回掟 Q 咗你，跳呢咁嘅货人，佢就睇完之后，妖又嗰啲嘢，即系掉垃圾桶咁算鬼数啊嘛！有啲嘢边度记录嘅啫？然之后佢连回信都唔回，即系睇完之后，系啊，就系可能就喺头嗰尾有个 list 列咗个表。即寫低咗，邊有頭個狗收咗份文件，跟住之後，哦，就嗰啲咁嘅嘢掉啦，所以網站 呢個 list 都冇添，未必有噶， 有 list， 所以佢先 先講咯。如果真係冇 list， 就唔會有人踢到出嚟，佢 就係有 list， 一定唔係投過啦。 唔係佢有記錄，即係嗱，收邊 即係有記錄啦，而家係。 嗱呢啲點都去有個 list 打咗之後咧，就會自動彈，即係話我收到你封小説，唔係即係話應該你可以唔使等嗰啲，一定有自動呢啲， 所以 做呢啲自動。 總之而家。 回复系统啊， 可以肯定嘅系有记录， 系 啦，唔系冇记录， 有记录， 咁你咪就系问题咯， 所以咪样衰咗咯，社长，呢个社长， 唔系真系好大原因，应该就系佢哋年中几多本、几多套、几多投稿先，边可能真系记得晒、啊？ 其实唔系记唔记得晒嘅问题，而系真嘅，即系你唔系第一时间讲呢句噶嘛，即系都过咗一段时间，即系 嗰时应该 其实应该真系要去揾下，即系check下资料 先。check 下就系啦，你睇下最主要讲嘅咁 我觉得你嗱，虽然你个第一时间视乎你第一时间定义啊，其实佢系好早，诶，佢系当日 第二 日第二朝就已经讲，第一唔系我哋员工或前员工，呢个系第一个，当第二日就讲啊，跟住系过咗一定两日就已经系再讲啊。投稿都冇， 咪第二日咋？第二日咋？我記得第二日咋？我記得，因為要跟，即係所以咪叫。 所以， 唔係佢唔係話投稿都冇嘅，佢話呢個名 冇 完全冇喺我哋公司出現過，冇聽過。 呢個就再早少少，第二日嘅第二日一開始就已經帶咗出嚟，就話所以點解嗰陣時會知道佢唔係員工或前員工？因為我有個 follow 嘅，佢呢個消息出的時候係冇講過投稿相關的。 但係後嚟一傳出話， 然後就好似晏少少，我唔知第二日啦，定係當日嘅夜晚。 當日就都係當日就嚟啦。 就再有提過佢哋連投稿都不是，而家賴咗嘢係第二個消息，唔係第一個。第一個消息 唔係咁嗰個就應該佢肯定嘅，因為佢即係員工嗰啲嘢，應該佢應該唔會太低。 所以咧都係嗰句啦， 爭太遠嘅其實就 有啲嘢冇講咁實。 但問題即係投稿嗰啲嘢，即係一日咁多投稿， 即係最主要點解佢會提冇投過稿，就係因為有消息傳出，阿之前新師 大叫 話抄橋啊嘛。 系啊， 话抄小说啊嘛，咁咪有人提系咪投稿咯？咁咪有人问咯，咁佢咪答唔系咯？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其实真系应该做个 fact check 先嘅。好老实讲句，咁而家咪濑嘢咯， 有少攞咯，即系叫做攞咗咯。直接讲句就系，嗱，补充下头先我，因为头先其实一样就系，点解我都公布名单，就系一样就系，而家全球捐钱捐得好紧要嘅，但系。因为唔知几廿亿已经去咗入咗户口噶啦。 我呢个数字我手上有。截至我上一次检查，唔系最近，唔系呢两日嘅，即系应该系一个礼拜左右之前咯。23亿系入咗户口，应该有23亿。 仲有啲未计入去嘅，即系有啲可能仲存。 嗱，呢个净系计乜嘢咧？净系计。直接入咗捐款户口嘅数， 未计 冇计 海外啲， 冇计各种嘅，亦都未我唔肯定啊，即系好简单，阿叶生嗰啲我唔知道咗未，即系都未计代为我斯德嗰个应该唔系，应该冇，因为斯德都有搞筹款，都系话会直接带过去带过去，然后入到户口度嘅。但我查过，我查系啦 ，Annie 嗰个肯定冇。 因為 Anyway 我今次又係喺新竹嗰個入咗信入咗個捐款箱度嘅，我係。 因為 Anyway 頭嗰個咧係另一個，唔會入落嗰個户口度，所以佢係你係計嘅代理商嗰好似7000几万，唔係 7000多萬，我唔係好記得個數啦。總之北美個代理商嗰個籌款都唔喺呢個數裏面嘅，呢、這個數淨係 for 呢個直接入落去佢個募捐户口，即係佢經阿尼自己開，後尾姗姗來遲嗰個募捐户口，個淨係喺嗰度23億。 嗱，呢個就係頭先我冇提到嘅原因，就係、是、大佬。全球捐咗咁多钱俾你，你好好睇睇个交代系咁，又俾人走咗，大佬。 嗱嗱嗱，攞实讲， 呢样钱问题啦， 呢样又唔系呢样有少少嘅，就系、是、其实佢开个户口都系大家夹佢开嘅。 夹佢开， 你唔好忘记个户口几迟先开，点解会用姗姗来迟？ 唔系因为日本开户口麻烦噶， 唔系因为佢唔想开，原本系唔想开，跟住发现啲人咧唔得，即系嗰啲人系直情塞钱落嚟度，系塞钱落，系佢谂办法去点样去塞钱落嚟。佢原本谂住咧，你 Amita 嗰啲嗰扎搞起募款，然后我接收你嗰边分钱都算啦。佢唔想借我另外自己再开，因为佢觉得系自己射落嘅事。但系问题就系全世界个声音太强烈，佢先要开嘅啫嘛。所以如果你又要我翻呢样嘢，佢觉得佢咧，我觉得有少少就 系 成件事有鉴粗嚟嘅。 唔系，实际已经鉴粗咗嚟，就系、是、你依家讲紧就系、是、当件事搞全球捐钱俾你嘅时候，你点计？有时呢样嘢又要俾个有俾个交代，俾个交代人嚟嘅要。 即系如果系连埋根据我所查到啦吓，连埋其他 credit card 各种各样的捐款。個數加埋應該係30多億左右， 絕對係一個大數目嚟㗎。 30多億日元到底，即係我其實我個數字太大，我 兩億，大約係大約係三億美元咯，100億咪唔係3000萬美元， 係咯，3億美元， 3000萬美元。即係兩億幾港紙咯， 兩億港紙， 呢個絕對唔係 三千萬美元咧，到底一個咩嘅概念咧？即係 拍荷里活拍唔到個 B 級片嘅啫，但問題係 3000萬低預算嘅500萬都可以咯，做到 B 級片啦 ，A 級片唔使諗噶啦，死死拍唔到嘅。 咁我覺得你攞譬如啦嚇，舉個例子呢個李邊偉，我記得佢好似200幾億美元。我冇記錯個數，應該呢個數附近。即係佢如果淨係佢，當然佢唔會攞嚟拍片啦嚇。佢講到明，淨係攞嚟。雖然復興社內呢四粒字咧就可圈可點嘅， 但係對於 如果攞嚟拍片的話，咁啊應該可以做 但係一講就 驚動麻煩啲，驚動可能冇咁多。 係咯，驚動啲成本都比較高。 唔係，我本來想講10套嘅，但係驚動應該冇咁多。 但係最唔係其實重點就係首先就 是、對個半啦，對個半我諗。 嗰呢筆錢咧，首先就係俾安家費同埋佢，即係講就係你家人實質有咩媒體傷害暫時嘅，佢後嚟嗰啲生活費係先，依係長依長長嘅問題。嗰陣俾筆錢佢安家費，等佢以後生活無憂都應都要啦。依咁依個依筆錢好重要嘅，跟住剩翻人起紀念碑啊，重建社屋依啲嘢就依個就另一個問題啦。依就 又依呢個應該都算係屬於復興。京东个公司嘅范畴嚟， 系啦，呢个就复兴京东嘅。 可能佢哋会制作一部纪念动画，咁可能都会计埋落去支持。嗱，应该可能噶咋，因为佢其实冇公布过任何 plan 嘅，冇公布过使用过 plan 噶。 你就算系个纪念碑都系噏住先啫嘛，系咪真系搞都成问题啦？ 因为调翻转对佢哋嚟讲，咁我都未知有几多钱，我点 plan 啊？喂，如果你最后捐到同我讲，哦，唔好意思，你得30萬英啫，即系我讲，我知唔会，咁啊，如果咁嘅情况下，你加速都唔够啦，咁你仲 plan 啲咩 plan 条毛咩？即系咁啊，可能最后我哋听，我唔好意思，我有300億啊，咁个 plan 就另一回事嚟噶啦嘛，所以我谂佢要炒到差唔多咁上下，佢先会再谂，佢先会再去，尤其是佢哋而家考虑 搞咩啊？即系起码佢都搞掂咗而家啲烂摊子先啦，你仲谂嗰啲嘢？ 嗱，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依方面咧就其实就系多由于今日呢个捐款咧，其实喺本地报税嘅。咁好似话据说咧，据报咧就话京都方面咧就 京都府好似话咗 可以 研究减税，紧点样喺一个合理嘅法理机制之下免咗佢税？ 系啦， 因为呢啲政府做嘢你要合法噶嘛，要合法合规噶嘛，即系我哋唔系香港警察啊嘛，即系佢要。研究一下在現有的法理基礎之下，怎樣可以免到佢税？即係佢哋想咁樣做，但係要做，你就要諗辦法，喂，去炒邊條條款啊，諸如此類，定係點樣去令到佢可以做？因為唔係話你市政你市長拍攞柚就話係噶嘛，呢度法治國家嚟噶嘛。即 係唔使交税就唔使冇得講嘅嘢。 現階段係研究中，但係京都政府係想免咗佢嘅。 咁最後得唔得就 睇情況。 不過咧就老實講啊，如果佢真係有心嘅話，咁最後可以立條專法577都唔都唔 case by case 呢啲嘢通常冇人會責任嘅。 又或者係政府震災，你立幾多税，我震翻幾多俾你。得唔得？得唔得咧？因為有，因為如果你咁樣如果你一間公一個政府去逃利特定機構咧，係好詐忌嘅事嚟嘅。即係你即係日本好似冇廉署，但係佢類似嘅機構 都 會搞鳩佢啊！所以佢而家研究緊。 係啦，咁就依單嘢就依個係最最加少啦。咁基本上其實大致上。係而家依刻為止，其實要知嘅嘢、要講嘅嘢同埋要爭論嘅嘢，其實差唔多開曬㗎啦。餘下落嚟就係純粹就係等個疑兇可以康復到可以接受查問時候，睇下有冇咩新消息。雖然我覺得都係啲唔係咩新消息嘅。 啊，比二比因為爭論嘅關係，所以呢一節比二上嘅長。原本咧我係順便想聲討下呢啲，唔好係聲討啦。檢討一下日本啲記者同埋啲相關嘅嘢，但係就 日本一媒體呢樣嘢從來冇嘢嘅，就係、是、可以同有大是大非問題。我唔講，因為個別媒體嘅話，要鬧啲記者黑人憎嘅衰格嘢嘅話咧，你可以鬧33嘢，但係呢、這個但係問題大是大非嘅嘢，我即係純粹講原則，即係知情原則，唔好講記者問題。如果獨立講記者問題嘅話咧。每間報紙都邊有個邊間報嗰啲 嘢？我係本來想講話報導啊、取材啊相關。 哇！依個又問，依個另一個問題嘅，依個 就 有大噶啦。 唔開支票，唔開支票啊先。 係啦，咁本來預定今日拜個 C W 就暫時拗啦。 不如俾我講兩句，因為真係講兩句講完噶啦。 嚇、啊，兩句咁慘情嘅兩句講完。 因為冇事發生，冇任何嘢，冇任何值得講。佢人依然係咁，人應該係。依然是跟上屆差不多地少人地少人沒什麼特別事，他沒什麼搞那些什麼出來。唯一另外一個情況就是，我上過六樓的時候，六樓一個大舞台，他裡面開了一個 sponsor， 我不知道什麼事，未入場就已經射正了個入口。所以我是大佬心理陰影啊，大佬，即係除咗警察之外，我係未試過俾人咁樣攞個 sponsor 直向咁射向我曬嗰度噶。 硬射 係啊！ 咁你又嗰時有冇電筒啊？唔係有冇激光槍？唔好意思， 攞個戰術電筒射翻佢啊！即係我唔知佢咩事。 你激光槍射埋佢啦。 OK 啦，即係 升戰嗰啲喎。 不過今屆就真係冇乜特別事發生，除咗就好靜嘅原因，我諗都關個社會問題事，大家冇乜心機玩。所以今屆非常之靜，講完噶啦。 O K， 係咪兩句？ 好，兩句講完。O K， 咁大致上今個禮拜 O K 啊，咁就叫做因為即係叫做因為京都警方公布咗名單之後，我亦都可以 close 咗呢個 file， 暫時講。咁以後有咩都應該唔需要再開一個獨立嘅節目去專題講。 原本諗住咧呢一節都係新聞講完就算啦，不過你開咗節就算了。 係啦，咁我即係當一個完整嘅記錄啦。咁就下個禮拜就再，因為兩個唔係真係兩句講 kill 完，所以下個禮拜我又要拗頭諗下咩嘢講啦。好，咁下個禮拜再諗到咩講再講啦。好，拜拜。